俄罗斯、民主刚果、印度、中国、老挝、缅甸、尼日利亚、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站等媒体最近纷纷报道了朝鲜全体军民积极响应朝鲜劳动党的号召，一致动员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去投入北部救灾会战的消息。